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唔想佢输咧。 翻到嚟第二节，咁 先头 先 讲 到咩？系啦，头先讲到，真系六号有咩过人之处咧？我其实捉得几样。第一樣嘢咧，就會好似你哋直接 insider 話，其實喺真係選舉嘅 campaign 當中，又或者係現場見到咧，其實 本質 冇乜爭拗，即係唔係網路上面覺得就係話，你嚟戒我啲票。謝楊岳橋講過好多次，啲票唔係去戒，我都上個禮拜已經係講咗，真係如果梁天琦有票嘅話咧，佢唔係喺楊岳橋嘅支持者當中個 sector 劃出去嘅。 唔係點解我？ 你諗下我講嘢啦，事實上亦都係，而票數證明咗係。因为杨岳桥差不多攞晒成个泛民 endorse， 差不多嗰啲。 我呢个黄一文讲嘅嘢一样嘅，突然 间。Sorry， 唔好意思啦。 佢系咪又系话冇介过你哋啊？咁。 因为呢一次喺人民力量2012嘅选举已经系证明咗呢样，人民力量攞个票唔系真系好单纯，就系话泛民少咗50,000票就去咗人民力量度，唔系咁嘅事，而系真系可能有一班人未投过票嘅，又或者根本系以前觉得啲人系冇 option， 而家有本文前，我觉得个 option 系佢咯，佢同我政治路线最近咯，咁我咪投俾佢咯。咁但係你話有冇人啲人上次支持咗萬必，今次支持佢哋，又係上次支持咗長毛，今次支持咗梁天琦，咁實有。但係係咪就係話你要話啊，梁天琦真係出嚟戒票戒到你輸？咁老實實，如果要驚咧，我就反為覺得係好多人戒咗周浩鼎啲票，令到周浩鼎贏唔到。你問我咁睇嘅，真係。例如方國山啦，如果真係你覺得方國山係一個傳統嘅建制派，點解阿爺唔撳啲票俾佢？點解唔落 order 叫方國山唔好攞咁多票，或者有啲區份啲區頭啊、裝腳啊，俾周浩鼎贏？喂，而家輸好少，輸萬票松啲啫。咁點解唔係俾佢贏咧？你仲話黃成志呢個粉人都17,000票喎、啊。喂，中間路線梁振英都幫佢拉票，點解佢唔可以？喺選前嗰刻就係話，喂，不如支持周浩鼎啊，都唔想俾啲掟磚嘅暴徒乜乜乜啊！你即係成個所有選舉論壇，其實阿黃成志係攻擊到六號雲嘅，即係講三句唔係兩句，你跟黃毓民啊，你啲暴徒啊，你啲暴民啊，點點點，即係太過清楚呢件事。所以點解我後尾開始好明白？楊岳橋自己都話，即係唔好 classify 佢哋係暴民，又或者唔好 against 六號所有支持者嘅言論。我開始會明白，即係我睇翻選舉論壇。咁 anyway， 但你唔覺得你身邊好多朋友係為咗顧全大局，所以投咗七號嘅咩？其實我心裏邊不知幾想投六號。 冇錯，我係啦。上次咧，阿路人甲喺度咧，你哋咪話其實好多人都啊，所謂投票之前一個禮拜已經 一日啦，起碼即 係我話俾你聽， 即係唔會去到票站先決定邊投邊個。 我就係有一個朋友正打俾我。 喺票站嗰度啊？ 唔系 投边个啊？ 佢系问我投边个，不过佢系投咗先同我讲。咁我问佢， 你系最投都问你啫，前 先。写佢问我咩咧？我睇翻个问题，佢系问即系支持边个好啊？定系 佢投咗咯。 投完之后问你做乜鬼啫？ 问我有冇投错系嘛？ 八卦下，如果你喺新东，佢问我会点投？跟、住我问佢投咗票未？佢话投咗。跟住我话：点解你咁硬嘅？佢话原本我系好想去投。但系佢系想睇下投票率高定低，先决定支持六号同七号。哇！呢个非常之聪明嘅策略啊！如果系好似今次， 你信咩啊 ？No， 呢个只系个 mechanism 嘅一个原则。佢信嘅就系话，如果我投票率高，佢觉得投票率高系有利到传统泛民嘅，即系杨岳桥得胜率咧会比较个机会高啲。于是自己个票就唔系爱嚟投落一个赢嘅候选人身上啦，佢个票爱嚟表态嘅。咁大家知我讲乜啦？佢嗰票其实想投六嘅、问题就系话，佢睇到三点几，觉得个投票率低，发觉杨岳桥都分分钟赢唔到啦，因为咁低投票率 低噶， 啱啊， 唔系、其实低系有利，即系我哋分析再分析，低系有利，因为朝头早咧通常系啲阿 建制派啊嘛， 阿婆噶嘛， 一阵先讲呢个问题， 低咗成好多、 但系一般嘅选举智慧就话俾我哋听，高投票率系有利泛民啦，因为多啲有利派、 我觉得呢个已经唔系好成立，好似我嗰次都系， 我明， 超高， 都睇时段 同埋真系有选民 系咪？ 但系真系有选民，佢系睇咗选举嘅投票率高定低，佢先决定自己呢票点样用法。 喂，如果系 呢个系非常非常之高明嘅策略， 好理智添。如果啲选民个好似咁嘅话咧，其实香港我其实嗱排除呢一个所谓冇错啦，即系排除泛民之间嗰种嘅矛盾。喂，票配票咪配到咯， 梗系啦。即系当然 系100%之中都 老实讲 系咁。 系 我就係話呢啲人真係唔會多，亦都唔係主流。問題就係話，你睇如果今次周浩鼎同埋楊岳橋嘅選情咁近，贏同輸就係睇下呢班人究竟投六定投七嘅啫。而家就話俾你聽，呢班人可能就係覺得楊岳橋分分鐘贏唔到，投票率低，於是我遊離票嗰啲都係冇啦，都係今次含淚又好含乜都好啦，投俾阿楊岳橋先啦。估唔論佢嘅動機係點，起碼個票都已經係幫咗人嘅。 但 係 高翻嘅喎。 啱啱問題就係話，你真係信新東即係有呢啲人。而且就真係有人去投， 真係好好嘅嗰啲選民。 我好羨慕你咯， 好有質素啊！好好好好， 多謝多謝。 係咯，我好羨慕你哋咯嚇！我住喺一個新西喎，都係大佬揀嚟揀去都係大狗阿牛咁得。 九月我哋仲有私煙揀添， 係哇，太開心啦真係！我仲有鄭松泰揀添啊，真係幾開心咧！即係真係真係有啲咁高質素嘅人咧，你就真係所有選舉最細微嘅都計埋落去。咁頭先講話，喂，其實梁天琦有啲咩值得讚呢？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佢係一個好似真係所謂同黃洋達同埋同雙王系統幾有啲脱離嘅人嚟嘅。即係第一，佢唔係黃色衫啦。第二就係話睇完初一，大家都覺得佢係起碼講得出咗一度。即係頭先阿凡喺度嘅時候都話：，喂，你冇嘢好話佢嘅喎，佢話佢掟磚，你暴力，你唔認同啫。問題就係話佢之前暴力，佢自己再掟啊。你冇得闹佢嘅，咁真系贯彻始终呢样嘢系同双王系真系好唔同，咁变咗真系有人欣赏佢呢种热诚，又或者我觉得你为香港人牺牲，我投俾票俾你，喂我觉得天公地道，仲有就唔好忘记一样嘢，佢有个身份系大家都冇，即系嗰个系学生，你觉得大家都好似2014年你都学生啊，系大家都系个，大家都系个， 我而家都系， 即系2014雨伞运动，大家系觉得。 学生 证，嗰件事未完，因为点解临尾咪俾人剥湿咯，龙和道升级唔到咪俾人驱散咗咯。但系大家心目中咧，都仲系好想就系话，我唔支持你哋去升级嘅运动啫。其实我系仲系支持学生嘅，咁、我唔知道点样支持学生。今次有个学生出嚟选咯，佢又去主张去付出嗰班咯，咁我咪俾票佢咯。 仲话当男咪话，即系啊四眼哥哥都 OK 嘅。 Exactly， 其实咧就系咁嘅类似咁嘅背景问题咧，就佢冇行出嗰一步，就系话第一学你话斋，即系佢讲但系冇做到。系咪？即系如果同埋最紧要就话佢真系冇走出嚟选举啊！佢冇俾人哋一个选择得啦。OK， Donna 系个学生， 系啦，系呢个学生。 OK， 好嘢，好嘢，好嘢。 我啱啱睇到 Donna 学生证，但我未睇到张相。系 我睇到年份。 OK， 好，等我睇下先。好，你继续讲。 咁你变咗，你真系走去睇。 哇，好靓女啊！ 即系我睇下几多年噶 number 添。 呢个咦冇出生日期。OK， 好得。 系啦。OK。咁我真係会觉得选完之后杨岳桥话喂泛民同埋激进本土呢边呢其实有合作空间，我开头真係唔明嘅。但我真係沉淀咗一晚之后，我发觉如果真係所谓叫支持本民前嘅 fans， 如果唔系大部分都系双王嘅支持者嘅话呢，我又觉得大家嘅冲突唔系咁多嘅咗。即係学阿 Donna 话真係可能就去到。 我觉得六号有一啲咩特质。 特质。系双王冇， 系佢哋系仲识得谦卑嘅，即系嗰啲人，即系佢见到你曾经帮过佢，佢会同你打招呼，会即系 你就唔系一个帮过我契弟， 即系嗰啲都有帮过，但系即系擦身而过就擦身而過。 其实我自己就系、 即系佢哋仲系 本来我对佢哋真系完全我系支持佢哋嘅，因为佢哋系学生啦，同埋佢哋真系即系其实我第一件事初一系觉得好心痛嘅，即系觉得点解会搞到咁噶，咁同埋。大家都係會覺得，之所以去到今日咁嘅地步，個政府係責無旁貸噶嘛。咁但係到雙王一出嚟黐埋去嘅時候咧，我就極度反感，係完全180度。我完全係覺得，咁即係仲加上佢嗰班追隨者，即係雙王嗰班追隨者係開始變成六號嗰扎打手啊嘛。 係、 上網搞打我哋即係七號嗰扎支持者啊嘛。咁就喺馬鞍山嗰個討論區咧，就直頭連個版主都表明話支持六號，跟住就挖翻啲幅地啦，即係嗰啲group 就又搞投票啊，又剩啊，然後即係你搞投票冇問題， 你支持者互相攻擊個問題嘛？ 佢係好明顯係幫緊六號， 佢講到明話要支持六號，然後本來嗰個 group 咧，嗰、那個叫馬鞍山之友嗰個 group 咧，本來就係有成18000個 會員 會員啦，然之後 我都係 係啦，就喺區選嗰陣時咧，好成功咁樣。即係推咗好多泛民主派嘅區議員，即係幫手去調動咗啲人手去助選啊！即係好成功咁樣打咗一場好漂亮嘅仗，成個馬鞍山區係 變咗天㗎。啊！變咗係民主民主派嘅區議， 係佢喺林鄭， 佢都有幫我好多㗎。 係啊係啊， 但好可惜， 嗰 啲優惠要真係太誇張。 係啊， 係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但係就係佢突然間呢一下，佢話要支持六號咧，就令到譬如我哋啲叫做稍為溫和嗰堆泛民咧，即係譬如包括我媽咪嗰啲，就哇真係好失望。即係你有一個咁難得嘅平台，有咁多係叫做黃絲嘅支持者，你突然間就去推到將嗰個 page 推到最極。咁你根本冇法子再有一個 好嬲嗰啲人喎， 係啊，好犀利，即係 quit 啊！ 佢仲有一堆人係俾人 block 啦，跟住即係支持七號嗰啲。 你知唔知有個新晚山之友噶？ 知 啊 ，OK。 有啊，仲有咩 晚？最無啦啦俾人 at 做 at 咩？嚇， 邊個 at 啊？ 個版主。 個版主係邊個？我唔知邊個，我唔知邊個係。你繼續。 有個新晚山之友，等我去玩下先。 啊，好啊，好啊。 係啊，即係就係咁樣咯。我最主要是因为双王的插手令到我反感。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你啱啊你啱啊。 感觉上呢，梁天琦呢就是即是同之前即是热血啊嗰班呢，就是佢感觉上起码第一面目冇咁可真，呢、這个纯粹是一个观感上的。 是陆永咁样。 咁第二咧就係、 是、 即係佢係即係斯文白淨嘅一個暴力抗爭者喎，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矛盾嘅嘢嚟嘅。但佢唔係話我係暴力，跟住佢就凡事咧就係話知你即係攻擊啊。 我真 係 要分到 大哲學系啊嘛， 係啊，即係相對嚟講，俾人感覺上咦，都斯斯文文學生哥，但係佢都呢啲咁嘅學生哥都俾人逼到去前線去掟磚。我諗呢樣嘢亦都係令到有班人咧會覺得佢哋。即係你話同情又好，或者覺得話啊，即係呢啲都係後生仔，學生 都 係 知識分子嚟嘅， 係啦，都佢哋都係被逼行到去呢一步嘅啫，咁樣佢一腔嘅熱誠，就唔覺得佢哋後面有好多嘅一啲污糟邋遢嘅政治動機。Whereas 咧，另外嗰班所謂嘅雙王，我就大家會有好唔同嘅睇法咯， 有陣除一陣抽除喺度嘅， 係啊，我覺得會有咁啦。當然呢樣嘢。有部分 係 偏見，有大部分可能唔係偏見啦。 人哋黑絲你就捧佢啦。 黑絲咩？ 佢琴 日 黑絲， 我冇留意人哋只腳噶喎。 咦，我都冇留意。當南民主黨嗰晚都係黑絲啊！ 我唔講呢啲， 好 OK。 我唔講呢啲，唔講呢啲。 我冇著絲襪嗰日。 我冇留意 嘅。唔係我個 top 係 lace 嚟。 啊， 係 我見到呢、這個，我見到。 係啊， 係啦，係啦。嗱，咁讲完咧，你即系我哋赞完六号之后咧，其实有几样嘢咧，其实大家都会听唔同嘅人嘅分析嘅。咁我试下攞第一样出嚟讨句，即系讨论，大家觉唔觉得真系琴日本文前咧，即系真系多票到？我系真系跌眼镜嘅。 我都系咯，我估三万啫嘛。 我都系觉得系三万到。 哇，开个 double， 好犀利！ 真系开到变咗系六万中间咧，我就觉得系真系好喜出望外。我就觉得真系啲票咧，就真系超脱咗一般我哋认为好似区选嗰时咁咧，所谓叫做双网嘅支持者，或者嗰啲咧热血啊，又或者咩普罗政治学院着住嗰啲死人衫去选嗰啲旗号咁啊、嗯。因为点解我哋有三万呢条数咧？就系、是、大概计佢140区，每一区有大概一个票数乘翻嚟嘅，即系而得个票数系 average， 都系大家每一区都系200-300票，你乘出嚟，大家我谂30000+票啦，咁嘅意思。问题就系、是、今日出嚟嘅票点解会多过三万几咁多咧？就真系有啲以前唔支持双网嘅人摆咗落去，即系就好似头先我讲，咁嗰啲系咩啫？咁底票就系可能支持双网嘅人咧，因为冇办法咁掟唔专之后，双网全面 endorse 佢。咁想我 endorse 佢，佢系勇武激进嘅，咪支持佢咯。咁林记亦都话，嗰啲人唔系支持本土，其实支持系激进啫。咁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系冇见过香港有一个政团，佢真系够胆死攞啲砖掟差佬。嗱，孤物论，我觉得有啲嘢 go too far， 呢条系我嘅底线，系咪？咁我如果觉得就系话有啲情况唔 go too far 嘅，佢揼你嘅时候你还拖系咪 go too far？ 咁我觉得唔系，即系呢个系底线嘅问题。咁问题就系话，起码佢系够胆掟出嚟先啦。咁我未见过陈文掟嗰个砖，咁黄仁达掟咩咧？掟嚿屎，掟嚿胶屎，即系仲要系戏房又唔系，我又唔觉得佢掟咗会改变宇宙嘅，又唔系喺度。唔知做乜喺度抽水，喺度扮嘢，掟胶番茄，掟胶屎，未有人掟个真砖。咁我觉得你掟真砖，而又真係俾人拉咗，你又会真係老老实实係付出自己压上自己嘅前途嘅，我觉得你值得尊重，於是我投你。咁有啲人係根本我觉得香港人比较优越嘅，係咪？我歧视大陆人，我唔鍾意大陆人，尤其是住上水嘅， 係咪？我唔中意佢哋喺度散貨好，唔中意買水貨好，我唔中意佢哋喺度。咁你唔中意大陸人，我咪投俾你咯。有一啲咁嘅人，有啲係根本第一次投票。學阿 Chris 話齋，定係學阿 Mavis 話齋，喂，成件事好似上緊裝咁啊！即係好似喺大學生活啊，大家好似喺度哇， 參加學生會咁啊！ 即係個氣氛咧，唔係一個我哋呢。接近中坑嘅人會明白嘅，嚇好青春， 好、啊、熱血嘅，係啊係 啊係啊！喺你嗰區嗰個有一堆企喺度，有四五個小朋友嚟嘅，真係我諗都唔知道有冇廿歲嘅，係啊，著曬藍色，有時佢哋啲制服唔夠咧，就自己買藍色嚟著， 係啊係啊， 然後就舉啲六號啲燈牌咯。好開心噶！佢哋即係成個氣氛就係好有理想，好有熱誠咁。 咁啊死啦！而家雙王唔通黃毓民自己走出嚟選，又諗住上莊啊？你又投個六啊幾歐嘅老人家唔係嘛？ 唔係，譬如我哋第一城都係啊，佢哋又有兩三個喺，即係其實三號好大批，我哋七號都好大批。咁中間就有一兩個嗰啲六號就喺度派傳單， 就著得好斯文嘅後生仔。 係啦，係 啊，好文靜。 因為跌咗嘢，我哋都會幫佢執翻，即係我哋係即都覺得。我哋唔會蝦佢， 對冇惡言相向，冇惡言相向 嘅， 係啊。 但三號就好貴，即係唉，真係見到佢就面目可憎嗰班。 我真係覺得咧，即係呢一次六號嘅選舉工程係真係可以同2012人民力量嗰次選舉工程比，因為點解？大家都會覺得，喂，大舊喺呢個政黨，黃毓民喺呢個政黨，又掟乜掟乜。嗰時喺而家個生態裏面梗係好溫和啦。但係喺嗰時嘅嗰啲人接受唔到，接受唔到你衝啊，接受唔到你掟蕉啊嗰啲咁嘢噶嘛。問題就係話嗰時你喺街做街站，我哋呢啲俾人白眼㗎，佢哋會覺得你好激㗎。問題就係話我哋做啲咩啫？我哋第一唔會講粗口，我哋派單張嗰啲係好斯文嘅，真係。就真係好似而家正正六號就係話，你見到佢即係年初掟磚好激咩？但你見到佢喺街派單張嗰啲又唔叫激喎，嗰啲係好斯文喎，冚唪唥青春學生妹又學生哥咁，一係着西裝打呔，你又哇又吹唔著咬唔食喎。佢喂佢六萬幾票真係好似好疏率㗎喎。你加埋有一班人，我根本唔鍾意你傳統民主派，佢真係覺得真心覺得。你民主派幾十年啦、啊，回歸咗之後，我唔覺得你做到任何嘢，於是就係話唔買個新希望咯。即係人最咩啫？最怕咩啫？我 sell 支護膚品俾你，唔係啊，我 sell 支護膚品俾你啊，阿 Donna， 我啊呢支嘢咧查咗咧，起碼後生十五年，你制唔制啊？你第一時間你反應啦，係咪啊？ 試咗先， 試咗先。系嘛？除非自己买唔起嘅啫，你又买得起嘅嘢，我哋即系 SK two 嘅 SK three 啫，即刻买，即刻试，查完之后后生咗三日啫，都好啦，都制啦。 买得起，我唔一定买嘅。 系咩？ 咪咯，喂，大佬，你雪花膏我买起咯，唔买。 有个 雪花膏咩？雪花膏啊？ 细妹乜嗰啲 ？O K。 但系有个阿联盟啲人话，如果你公民党。咁真係知錯，真係想攞返個議席，你就搵啲重量級嗰啲嚟選啦，就唔派個新 人 啦。 呢、 這 個又係老嘢， 呢個人力嘅 其實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就真係投俾楊岳橋啦，真係因為佢真係一個好出色嘅， 非常之出色，非常之優秀。 你搵我朱歐返嚟，我唔選。 係啊，我未必選，我真係未必選，我分分鐘投六號。 係啊，如果佢真係，我都係啊。 係啊，所以 我搵其他個老嘢，我都可能真係俾阿。俾一天期， 我咁样又即系太过咩？但系始终我谂杨岳桥有样嘢，我谂大家都即系个 credit 系要即系俾翻佢咯。即系好多人真系因为支持佢而选佢，真系即系近年嚟好少见一个咁出色嘅一个人才啊。其实我觉得你睇到 嗱，咁啊，我哋未赞啦，阿杨岳桥， 赞周鼎先嚟要， 唔赞周鼎，周鼎系某人嘅 fans 嚟嘅，呢个完全唔公道嘅讨论嚟嘅。 你讲我， 因为我头先见到有人个电话咧，就喺影到阿周鼎嘅侧面，专登影佢张相，我就唔知影嚟做乜。我就唔知依家嚟做乜，即系老实讲，你要 hold 顿电话，你可以问佢啊。 Beauty is skin deep， 系咪先啊？唉， 唔系啊， 我 真系真心觉得佢嘅侧面系个轮廓几 out， 即系好好。 Outstanding 你意思系好 sharp。漏啊 ！Raymond 嘅轮廓都 OK 啊。 唔好讲呢啲嘢， 某个角度， 唔好讲呢啲嘢。但系我真系觉得私底下接触嘅周鼎咧，就唔系喺选举论坛见到佢咁挫嘅。我真系觉得佢真系好挫。系问到啲问题咧，佢一讲出嚟， 你先系真系好出定系唔系好出啊？ 私底下 sharp 好多嘅，佢讲嘢好 intellect 嘅，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传统经济右派，你觉得佢讲嘢有思考嘅，佢会攞， 即系唔系民建联， 即系佢讲系民建联嗰啲嘢嚟， 即系你嚟噶， 大佬，即系佢上到夹硬要， 佢都系，佢都系 倫敦經濟學院嘅經濟學， 係 啊，所以大家笑佢啲咩英文唔得，笑佢講啲 sorry， 佢唔差嘅， 佢唔係嗰種料嚟， 但係咧佢冇行到正路咯，佢完完全全行歪路， 行咗直路咯。 系啊，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啦。变咗咧，佢可能佢要想讲嘅嘢，根本上佢都唔可以。所谓 网络廿三个字饮得几辛苦。 咪系咯，即系屁股指挥脑袋呢只大佬讲。 咩？好正常，系咪先？点解成个党要反啫？系咪先？ 所以咧冇办法噶，你行咗呢条路咧，翻唔到转头。呢、這个 exactly 咧，我都想 马房决定咗， 我都好想咧，同嗰位姓翁嘅 靓女律师。 都讲你声咯，真系系啊，有啲嘢 好靓，真系好靓， 你翻唔到转头， 真系好靓，我真系觉得 佢搞过，佢、啊、做过我 Tilta 噶， 你见佢真人未啊？ 佢 Tilta 过我嘅 Admin Law 噶，系 咩？ 系啊，所以 话人哋 PS 都去， 我好震惊嘅啫，成日都成日 冇 PS 系真嘅啲相睇得，但系你点 account for 周浩鼎啲票点解赢唔到咧？ hea 做咯，我觉得佢即系。 你觉得佢自己 hea 佢唔 hea 做，但系可能有好多人 hea 做，冇 support 佢咯。自由党有冇出嚟讲过一句说话啊？ 咪琴日话乡事派都缩翻啦，唔支持佢啦。 咪咯，即系变咗我谂，其实今次咧嗰、那个建制，即系佢哋佢个成为个选举机器嘅运作咧，都唔系话 full throttle， 即系佢都系 hea 住嚟玩。 你谂下，我到多千五票啦。 系啊， 佢主要睇下，我觉得佢睇下本土同埋泛民咧点样斗。睇下大家可以出 個嚇佢哋嗰 好體貼啊！ 基本盤去到邊度，大家 專登去對 出聲，俾女朋友講，跟住咧，但係見女朋友講 默默支持，默默支持 個麥唔係喺前邊喎，輕輕地將個麥移過去，哇！真係， 你好啊！ 第一件我都真係好羨慕。 我哋啲結咗婚嘅啫，唉，我諗住幾想我老婆幫我對下麥，佢啊呢個前喺度玩緊轉轉，哎呦咁樣， 我阻住我咁 係啦，唔掂。即係大家，我唔知你哋點解會覺得周浩鼎唔係呼呼到。而係我係真係實質上有建制派嘅人同我講就係、是、阿爺今次係唔會踩盡俾佢贏，又或者講白啲阿爺係唔想俾佢贏，贏唔贏對阿爺嚟講冇問題，所以點解咩啊？唉叻啦叻啦！ 坐監嘅， 佢自己玩 selfie 叫埋我哋去影噶，幾精靈啊！ 系、 哎、啊， 大家观众我睇唔到啦，呢啲靓相吓， 我哋唔可以， 咁我哋唔可以 po 上网嘅，系啊，有知名人士喺度，即系我系真系有建制派嘅朋友同我讲，佢就话其实而家新东嘅情况咧，建制派入边立立乱，佢如果呢一镬俾 Holden 赢到嘅话咧，反为就系郭佩凡啊嗰啲人自己私底下建制派里边嘅票会分唔匀，即系佢系唔想多只香炉多只鬼，根本就觉得你 Holden 系外人。系嘛？我又覺得你唔係好屬於民建聯，我覺得你又冇乜慧根做民建聯，你講啲嘢唔好啊！民建聯嘅 taste 係嘛？我哋要見嘢係撐噶嘛？咁你同我講咩 fair use 喎？根本都唔係民建聯嘅料子，你咪唔中意你咯？ 但係佢點解係副主席㗎？ 吓、啊， 佢叻咯， 叻咯，唔系佢真系一个材料嚟噶嘛？即系如果真系， 系有人唔妥佢嘅， 大把 叻嘅人， 我真系话俾你听，我真系话俾你听，大把。于是成日选举工程咧，其实佢自己下边啲人。都唔係好呼呼到，即係唔係好真係想撐佢。而最最最最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頭先講咗㗎啦，如果真係一個選舉建制派非常之想贏想搶議席嘅話呢，係一朝早八點開門 車車 一車車嗰啲老人院飛呀、啊、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報道，就係有一大班唔知咩人車人去投票嘅。今次大家見到冇呢啲情況㗎喎。 車早都吹我話佢。 所以四点零五点钟嘅时候，香港而家出咗个 post， 佢话建制派内部嘅民调觉得周浩鼎今次会输两万票左右。哇！呢简直神嚟嘅，真系。 唔系佢唔系想咁样告急嗰个局啊？ 佢梗系唔系告急啦，告急就唔会出呢、這个。喂，佢告急就会出完呢个报告之后，冚唪唥呼呼度去推。 系。 同埋咧，冇明星啊！你譬如我哋第一城咧， 有展超啊。 边个展超？哦，唔系 展超啊！ 即系我哋第一城，你 suppose 应该有啲明星，民建联明星嚟。啊我咁耐企咁耐，得葉柳嚟過啫喎。 葉柳質素添，仲要 係咯，仲要唔係自己民建聯啲阿哥阿姐喎。你知即係沙田都係一個， 即係新聞黨話嗱，我撐到你盡啦、 啊。都係票倉嚟噶嘛。 係，我就係撐到你盡啦、啊。 佢個議員係自動當選嘅建制派噶嘛。我冇喎，竟然同埋佢八個位好靚個十字路口，正正對住馬路個位喎。 即係所以 跟住仲要衰到十點到咧。就收爐，同埋呢夜晚呢咪通常我哋咪有啲好閃嗰啲嘢嘅。 係呀係呀係呀。 不過我真係奇怪，今次民建聯三號呢係、用幾支熒光棒攞啲膠紙黐個三字喺啲雞皮紙上面咗喎。 或者夾啲卜拉喺個板前面囉。有啲卜拉。 真係呢係核突都係啲熒光又嗰啲熒光棒咁樣幾支加埋就變咗個三字。哇起到我咁肉酸嘅點解。 阿爺上面啲筆直落都唔夠， 系咯， 後尾維穩呢嗰啲費用唔夠咧。 唔係，佢啲 budget 都好勁喎，即係當然比翻俾我哋啲窮人啦，即係。即係佢哋起碼每一個 票站， 一個票站前面都好多 人，係好多阿善，人手係好多。 係啊， 但啲器材啲， 但你回想翻上年選區選嗰時啊，幾多所謂叫國安又好，大陸派系嘅人落嚟監察個選舉，嗰啲人做嘢個仔細程度同埋用心程度係同今次冇得比。 同埋你區議會，你都會做啲燈箱咧，即係你即係有啲字碌下碌下，即係碌住嗰啲。即係嗰啲走嗰啲叫咩啊？ 走 燈、 走馬燈， 又或者啲燈牌咧，總之，哇！好真未見點啊！即係真係黐幾個熒光棒就當係大站啊，仲要大站喎、啊！人哋六號都有真係燈嗰啲，真係燈牌喎、 啊。喂，但係嗰啲大學生做嘢嚟啊，嗰啲 GPM 低 啊，冚裝咁啊，你真係 哇！熒光棒攞膠紙黐啊，仲要。 所以老實講咧， 嚇死我！ 即係喺一個咁低嘅投票率，Elvin 係真係攞十。唔係嘅， 十六萬一六零八八零 係，即係攞呢個票數贏得到咧，真係我覺得係大點幸運，就是、因為建制派 點個剃頭， 真係唔禁制咁攞嘢， 好彩有方國山， 好過方國山，黃成志都幫咗啲忙， 係咯，我都叫啲人投方國山 嗱，所以就 唔係就投黃成志， 所以點解我話即係 三四剔曬， 所以點解我上個禮拜話即係要修改議事規則，要去禁止所有泛民嘅人拉布咧，絕對唔喺梁振英嘅 policy 裏邊。如果真係冇咗呢一招，所謂招將施政唔到，或者未能施政呢個罪狀賴落泛民嗰度咧，冇嘢阻到梁振英施政，梁振英乜嘢交數，乜嘢都掂。 係啊，連嬲數都勁過人嘅。 問題就係話，我唔覺得而家冇得拉布，等於你梁振英咩都掂。而梁振英知道呢個係事實，所以佢唔會呢一刻真係叫個嘢禁制俾佢贏。而點解咁咧？一陣間翻嚟個節就會講啦。